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嘅堅㗎， 奪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啊， 哦，嗰隻啊，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咯劇本嚟。 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都要㗎， 要寫劇本㗎，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诶、哎，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竟然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专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有 缘，好再见。 真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呢个节目嘅，点解逼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荣、沈大师、罗尚佩、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sin.com.hk。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欢迎翻嚟今日讲古仔。而家嘅时间咧就系9月24日星期二嘅6:26。OK，今日整体个市都系同上个礼拜五做钱打到嚟谂法一样啦，就系美国唔推市，升咗400多，还翻晒啦， 系啦。 好多股都係裂口高開嗰下呢就補晒個裂口，即係跌返晒轉頭啦。咁亦都係預期當中，咁跌今個禮拜跌落嚟即係完全係冇驚喜嘅，對於我嚟講亦都唔算話跌得好冧，跌到落23,100呢啲位係頂得住。咁所以近排呢呢兩日呢我都係忙於即係揼下啲期指嗰100点，23,100、23,200啊，咁樣揼來揼去，咁過下日神咁就算啦。 哇，你真係有心機揼嘅， 冇辦法，市況淡靜，悶到抽筋，悶到抽筋，尤其是禮拜一有半日，得半日，咁啊，仲要打個風之後翻嚟咧，就大家啊 bling bling 咁樣懟貨，咁又唔係懟得好金，又唔係懟得好狠，係今日禮拜二咧就懟得急啲，曾經跌過200多点，咁啊，期指轉倉都頗為活躍，咁你問我轉倉佢哋想轉個咩倉咧？我覺得佢哋開緊十月好倉嘅，咁如果你話悶到幾時啊？咁樣唔係辦法喎，大佬悶到嘔茄喎，咁我會覺得即係期指結算完之後應該會有啲大啲嘅方向，咁三中全會啲勢開始嚟緊嘅，你見到 A 股嗰個形勢唔算太差，咁就 A 股又跌，咁但係就今日就跌得多啲啲啦，跌咗10多点 A 股，咁講一講 A 股啲今日啲消息啦，就胜都唔系胜传噶啦，就系、是、一定噶啦。咁啊，央行又再做逆回购，就880亿，系近呢几个月咧最高嘅一次。咁就系做6日期嘅，咁佢不嬲都系做7日嘅。咁啊，点解做6日咧？好简单，因为11日系假期。咁啊，所以点解佢都个假期你可以 skip 咗个假期嗰一日啦，都系嗰个叫7日啦。咁但系点解做6日咧？即系话俾你听，佢今次嘅逆回购咧就专系嚼嗰个嘅国庆嗰日。即係國慶前嗰個嘅資金短缺嘅問題嘅，咁、所以就非常之咁明顯啦。咁點解你叫做逆回購放下水啊？點解 A 股會跌呢？咁啊，因為嗰個息口嘅問題，咁嗰個嘅七日息咧就3厘几咯，我唔記得幾啦。咁啊，一個月息咧就出奇地高嘅6厘几嘅。咁啊，三個月息咧 個所謂隔夜就3厘4咁上下啦，一個月就大概係6厘4，三個月咧就大概係4厘8，嚇咁啊，即係話一個月個息口咧仲高過三個月嘅，嚇、啊、三月嘅，咁啊即係會唔會係幕後邊有人玩嘢咧？好似上次咁樣整啲前方啊，夾個息上去啊，咁樣搞搞震咧，咁似乎就因為隨住嗰個880億走咗出嚟咧，咁個隔夜拆息咧就回翻，咁大概一個月嘅拆息咧就未回得切嘅，咁你睇多一兩日時間啦，咁如果你話仲係嚟緊嗰兩三日都仲係嗰個一個月拆息係6厘幾跌唔落，因為而家一個月同埋三個月嘅拆息個息差咧差成呢半咁滯嘅，唔係咁尋常嘅，咁、啊、如果你嚟緊嘅時候一個月個拆息跌唔翻落去嘅話咧，咁你就要小心啦、啊，因為 A 股今日跌就因為見到個拆息咧，咦？你做咗逆回購個拆息抽上去，會唔會有利息上升嗰個壓力啊？咁啊，所以 A 股跌嘅。咁啊，但我覺得即係嚟緊應該係會將個一個月嘅拆息抽翻轉頭跌翻落去。咁所以 A 股嘅形勢暫時我又唔覺得係非常之差咯。 嗯，當然啦，港股即係你見到啦，今日正如姚專所講啦，頂住喺暫時講啦，即係今日收喺23.17幾嗰啲位啦，咁啊頂。定得下啦，咁啊個別嘅股份亦都開始有少少調整啦。上個禮拜一路講緊嘅騰訊咯，眨下眼都回翻成10幾蚊落嚟， 佢400蚊都未穿，真係激氣。 咁好難。 嗱，騰訊跌就啲，知唔知點解今日的？點解跌咧？ 唔知 喎，因為就呢個阿里巴巴又出檔。 嗯。 阿里巴巴大軍就整咗個好似微信咁嘅平台。 嗯。 就叫做乜鬼嘢行動啊？唔記得做咩名，好鬼孏個名。咁、即係佢當然會夾埋個淘寶啦。 嗯。 啊，咁同微信差唔多嘅嘢，都係一個交友，係咪叫交友平台啊？呢啲通訊平台啦。 通訊平台。 咁佢又會 park 咗啲淘寶落去。咁、就話而家其實一早已經有㗎呢樣嘢。我唔記得個名啊，大家自己上網 search 翻應該好易 search。咁而家用戶即係叫做。唔係用户啦，叫做 download 咗嘅100萬人，咁、阿里巴巴就話即係一年之內就會夾到上1億，咁好簡單嘅啫，佢夾上1億，因為佢而家佢有個送大禮啊，阿迪你會有興趣嘅，你 download 咗個 apps， 如果你裏面啊，我 details 我唔記得，你裏面係可以有好似係50個啊。淨係100個唔記得咗，100個 fans 嘅，即係你喺嗰個平台裏面100個 fans，你係我唔記得佢係每日淨係每個禮拜頭嗰50個咧，即係你走咗出嚟，你啱啱 download 個 apps，你即刻可以攞到100個 friend 入去個 apps 裏面嘅話咧，就送部 iPhone 俾你。 哇哦！ 送部 iPhone 5S 俾你。 哇！ 咩色嘅唔知。 係啦， 仲唔知啊？咁就送俾你，咁啊，所以即係咁即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啦，咁大家都而家即係即刻 download 就係咁 at 人啊，係咁搵朋友啦咁樣啊，咁所以即係出咗嚟之後，大家話喂你個微信夠唔夠頂㗎、啊、咁樣，咁我諗呢啲嘢即係已經係國內人已經係玩到爛曬呢樣嘢，你諗下呢啲咩交友平台喺國內裏面一個電話裏面我諗有7-8個呢啲咩平台， 係啊， 咁你點搞呢？我唔知點搞喎，點樣收科呢？ 係 咪你無端端你聽到一個訊息俾你，你都唔知係邊一個，係 Line 啊、WhatsApp 啊、微信啊，淨阿里巴巴啊，淨係咩大陸大把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就個市場即係呢個市場已經係做到爛曬。咁當然你話阿里巴巴會唔會夾埋個淘寶突圍而出呢？唔知啦。咁拭目以待啦。咁騰訊就跌到700蚊唔穿，冇令我好失望，因為我係想300蚊買嘅。咁佢唔穿400啊，好難去到300。 冇計啦，頂住個價喺度，暫時都係。 下咯，使乜急啊？係咪？我同阿大師都講，想買嘅你可以揾啲指數嚟買下，過下日神嚇。咁但係即係你話重倉嘅，而家都仲未係一個好好嘅時候。睇下有冇機會碌到去23000附近先算啦。咁今日都其實就消息嘅都有，但係又唔係好多，又唔係話好。好激烈咁樣啦，即係包括啱講個阿里巴巴出咗個新 product， 亦都有話盛傳今個禮拜之內個4G牌就發㗎啦，咁第一個呢就係中移動攞，咁呢啲已經係對中移動已經完全冇曬影響㗎啦，即係聽到厭㗎啦，咁跟住就話內房股又話嗰個嘅物業税又會擴大試點範圍，咁所以搞到啲內房今日又跌啲啦，咁其他嗰啲 嗰啲內銀今日就因為啱講個拆息上咗去，所以就跌一跌啦。咁、 嗯、 啊，但係就我就想佢跌多啲，啊跌多啲先至有啲平位執下。 冇乜位俾你跌多啲喎， 好難講嘅，好難講。因為你咪呢個世界就好美好嘅呢期。咁、 嗯、 啊，德國大選又選完啦， 係啦， 係嘛？ 靚 女又搞掂咗啦。 最終就默克爾啦，領導嘅基督教民主聯盟就搞掂咗啦。 係啦， 咁啊。佢都係聯合執政㗎啦，咁啊得票率去到成 41.5%， 咁啊比改選前就增加多咗8%，咁啊第二度連任。咁啊其實好多人都即係要講一講呢件事嘅，因為其實本身就一路都 focus on 嘅就係、是、喂默克爾究竟可唔可以連任到呢，即係關於佢嘅方面，因為佢就好繼續支持嘅係歐洲嘅睇法，咁包括就係歐元啦、歐盟區啦，成嚿嘢嘅問題。咁啊，假設開頭講嘅係假設，如果佢真係選唔到啊，咁啊歐元就會有個震盪喺度。咁當而家即係當選咗之後，咁好啦，咁啊大家都開始估計緊嘅就係、是，咦又穩定翻個局面落嚟嘅咯，開始。係 啊，咁就。佢嘅當選就一定要多謝德拉克嘅、 嗯， 因為就即係成個金融風暴裏面咧，歐洲裏面我覺得即係除定音到咧，就係德拉克所講嘅 LTRO 啦、嗯、，long term financing operation 啦，就叫做我終於揾到個中文譯名，叫做長期再融資計劃啊， 嗯， 或者叫長期再融資行動啊。 嗯、 因為個英文叫 operation 啊，咁所以國內譯咧就叫行動啊， 嚇 咁啊激好多啦，又叫講到行動係咪先？ 嚇 咁啊，即係個嘅即係佢用 LTRO 就即係基本上真係無論你贊同與否，佢就係因為用長短債之間嗰個買賣咧，就穩定咗成個金融海嘯喺歐洲個局面嘅。 冇錯。 咁啊，亦都令到可以阿鋁強人咧就可以順利咁樣保住嗰個經濟嗰啲數字嘅。 嚇 咁啊，所以就。同呢個上個禮拜嘅美國唔退市一樣啦， 嗯， 即係話所有嘢都冇變咯， 冇變過， 所有嘢都冇變嚇、嗯，維持原狀， 嗯， 美國唔退市，歐洲都仲係嗰班人， 嗯， 咁啊，所以嚟講就你話好消息係咪咧？咁、絕對係好嘅， 嗯， 你話係咪壞消息咧？咁你又可以咁講，咁啊，始終阿女人都係比較，即係對於歐洲一體化呢樣嘢都係比較強硬，咁所以你見到佢選完出嚟之後咧，意大利啊、西班牙嗰班咧就反曬肚，哎呀搞錯啊，又係你，我哋諗住有場大龍鳳㗎嘛，你喺度又撳住，冇戲玩啊咁樣，咁你又嗰邊又話要緊縮，咁你緊縮，你係大佬緊縮，我做細嘅又要緊縮， 係 我話唔緊縮，你又 肥我， 你又肥我，咁、 嗯、 啊，所以一切嘢就冇變啦， 拗 嘅嘢都係嗰樣嘢， 嗯， 好嘅嘢又係嗰啲咁嘅嘢啦， 係啦， 同、美國即係同阿大師禮拜五嘅時候做錢打到嚟個情況一樣， 嗯， 其實你唔需要為呢樣嘢而興奮，因為所有嘢係冇變嘅， 冇變， 係啦， 但冇變得嚟咧，即係呢個要講下就係呢單禮拜日啦，大致上禮拜一嘅即係禮拜一嘅凌晨啦，我哋已經知道咗㗎啦個選舉結果。咁當然禮拜一就朝早就港股因為打風嘅關係放咗冇咗半日啦，得翻半日市啦，係見到你。冚翻埋今日去睇嘅係成個股市 ，OK， 只係受完全其實我覺得係唔係好受外圍影響嘅，無論係喜與悲都好，都唔係個港股好似自己行緊自己嘅嘢 ，OK。當然頭先耀尊講嘅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講關於個逆回購嘅問題，可能會導致到即係有啲人喺計數上就話可能係可能嚟緊內地會加息，影響到內銀股啦。第二樣嘢就係頭先耀尊亦都提過啦，影響到內房。嘅政策啦，如果比過去可能三四個月前嘅話，哇，內房係一定5-6% 起頭嘅開嘅， 係啦。 但你見到今日咧，哇，即係呢個要講嘅就係硬淨到冇得再硬淨嗰啲內房股，即係比較翻上三四次有啲壞消息對於內房股嘅時候，基本上內房股就好硬淨。第二樣嘢，內銀亦都係，即係你見到今日喐，頭先已經都講啦，就係話，喂，有冇低啲買冇嘅，冇位俾你， 佢有跌嘅， 有跌嘅， 但就。嗰一兩格， 係啦，你 食之無味。 939四個先噶嘛嚇， 係咯， 1% 都冇。好啦， 係咯， 跟住你睇埋1398又係嘅，即係又係三格嘅啫，三個先、嗯、又係唔夠1%。咁你見到係比較上頂住喺一啲位度嘅。咁但係問翻耀尊嘅嗱，頭先提到啦，即係今個禮拜結算啦。 你估大致上結喺邊啊？禮拜四， 我想佢就結喺232，二萬三千二呢個位。 嗯， 如果你結到23,200個位咧，即係證明後邊期指嗰班友咧，十月佢想做個好倉咧，佢都唔捨得掉貨出嚟。 嗯， 佢都唔捨得掉貨出街，即係話佢唔想壓低個價，反正佢覺得可能十月再同大龍鳳，我揸住啲貨睇。睇住啲期指好過，咁、如果你話收咗23,000樓下呢，咁可能要小心啲，因為始終而家你十月都係炒緊個三中全會行情啫，係咪咁三中全會講真係龍係鳳得個靠股嘅啫喎，咁但係當然11月先至開波嘅三中全會，十月你就成個月呢你夠玩嘅，冇嚟冇去你絕對夠玩。而家三中全會個行情就變得複雜啦，因為禮拜一返嚟嘅時候呢，即係香港雖然係天兔啊打風啦，咁但係國內都有啦。你見到即係博喜來判咗終身監禁之後咧 ，A 股係升咯，係啊，啲股民真係好殘忍嘅真係，人哋咁陰公要坐成世啊， 都係升嘅， 都仲係要升。咁啊，證明咗之前我講嘅嘢係非常正確，即係話你用一年時間打貪，搞掂咗博喜來啦，大家就會覺得依打貪應該暫時呢一 round 咧就過一段落啦，嚇。咁三中全會呢就可以全心全力呢去搞經濟啦，亦都係解釋咗三中全會要褪後到11月嘅唯一解釋啦，咁所以對國內股民嚟講佢都係好事嚟嘅，咁你唔使嘥時間去打貪，你搞經濟，你一搞經濟你應該有好多嘢噏掛，咁好似 A 股咁樣亦都好開心㗎，前期就炒呢個自貿港啦，咁個個都話搞自貿港啦，總之重慶我都唔知搞乜鬼自貿港，邊個又有港嘅重慶，講咩得個港字，重慶都話搞自貿港啦，跟住上個禮拜有新絲綢之路啦， 係啦， 因為即係習近平又唔知無端端就走去新疆嗰度，新疆陝西又唔記得咗， 仲有哈薩克， 係哈薩克， 係 啊，哈薩克， 中亞嗰邊， 就話哎呀，以前條絲路喺唐朝咁勁，我哋又搞翻條先，而家咁啊冇無端端搞咗新絲路啦，咁啊嚟緊有啲區域板塊啦，咁啊尤其是我由佢上任嘅時候，即係習近平上任嘅時候都話。即係東北概念啊，會唔會抬頭啊？或者廣州廣東概念啊？咁呢啲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所以嗰個三中全會個題材都頗為豐富嘅。新能源亦都話即係風力發電又有計啊，有呢樣有嗰樣啊咁樣嚇 我其實有隻股係推薦俾大家嘅，不過嗰隻係美股嚟嘅，即係中國企業，不過喺納斯達克上市，叫大全型大金啊。DQ 啊，那個曲係 DQ 啊，你 search 下 last DQ 啊，咁而家個股價應該係22蚊定24蚊，咁啊話要炒到上100蚊，啊純粹我聽翻嚟我咁講嘅咋，你有啲美國嘅網友，你留意一下啦嚇，乜、大金定大全新能源 DQ 咁樣啦嚇，咁啊輸錢唔好揾我，咁啊。即係都係嗰個概念，咁啊有冇得炒唔知道，大家可以試一試。咁啊，其他嘅三中全會行情大致上都係嗰一類㗎啦，講曬㗎啦，呢、這個節目裏面之前我已經估曬㗎啦，唔知中唔中啦，咁啊都係嗰啲內需要擴闊啊 ，blick blah 咁嘅嘢，唔好炒樓啊，搞多啲實業啦，啲工業好似幾好啊，大家玩多啲啦咁樣咯，咁啊當然而家。華爾街日報啊，甚至乎香港好多人討論就係話，喂外資會走喎、喺中國，咁點算啊咁樣，咁呢啲可能下個禮拜你討論一下啦，因為而家時間上早去討論呢樣嘢， 係 咪究竟即係外資對中國嗰個嘅投資係咪真係嗱？我哋之前節目講過一轉啦，咁嚟緊即係如果外邊啲風講到啲外資真係要撤出啦中國啊 ，blah blah 咁嘅嘢，咁我哋先至再 follow up 一下咯。 好啊。好啊，另外啦，咁啊，仲有少少時間啦，個股啦，問翻耀尊啦，第一樣嘢，過海巴，好多人都問㗎啦， 邊只？ 過海巴囉。 哦，過海巴 ，OK， 唉，好多人冇睇啊，七個零咪呢啲位啦，咁啊唔靚仔嘅就真係要搞佢嘅股價，我覺得就係話應該四五日前就跌穿咗20天線， 高位跌落成10%， 10% 唔係好緊要嘅，你低位買咗唔係好傷嘅，咁你7.8-8.9先買就當然係震緊啦，咁啊圖表上唔好睇就係佢二十天線穿咗之後咧，佢就好耐冇抽翻上去，呢樣嘢係要有啲警覺性啊，小心翻啲啊，咁啊但係即係你而家佢嗰個買賣係兩行嘅，即係其實佢冇無定向風咁跌落嚟有啲錢買翻上去。 抽到八蚊邊嘅時候，有啲貨又沽翻出嚟，咁樣 take a profit 咁樣，咁啊，所以呢期都冇乜特別嘅消息嘅，咁啊，反為嚟講咧，就撩起咗102之後，覺得撩起咗成扎啲七八線嗰啲澳門股啦，嗰啲乜鬼麗進漁人碼頭啊，啲咁樣哇升到爆燈嗰啲，係啊，咁啊真係炒唔炒一個，好多人都問嘅，嗰啲炒唔炒一個啊，咁嗰啲我覺得同買鋪大細差唔多嘅啫。 係啦， 你話漁人碼頭點搞起啊？ 嗯，不如過去買鋪大細啦。 真係同佢買鋪大細嘅，但係人哋已經係開咗個，即係其實你如果你譬如麗進咁樣去到三個幾，其實人哋揭咗個鐘，突咗兩粒息出嚟嘅咯喎。 嗯， 一粒六，一粒五嘅喎。 嗯， 嚇咁啊，其實一定開大嘅喎。咁啊，所以你話跟唔跟，使唔使睇埋最後粒息咧？我覺得唔使睇嘅。如果你純粹搏嘅話咧，呢、這個位衝入去睇都三四毫子嘅啫。 嗯， 嚇咁啊，但係就風險自負啊。 嗯， 啊小心啲啊，呢啲咁嘅股，尤其是嗰啲奧馬仕啊、959啊呢啲撩上去咧，哇！呢啲真係遍地屍骸股嚟㗎。係 啊。 啊！即係而家唔係好覺嘅，而家啲新進股民唔係好覺呢只遍地屍骸嘅，因為遍地屍骸嗰陣時咧，你都未開始炒股票，跟住佢喺低位咁先領兩先咁打橫行，咁而家又抽翻上嚟嘅啫，咁呢啲即係你要知道，佢後邊當然炒上去嗰陣時候，好多股仔，哇！好鬼多嘢，幾廿百樣嘢唔買唔得，但係當日都係咁樣㗎，跟住殺咗落嚟跌咗九成嘅時候，你咪坐埋一邊咯，咁所以呢啲即係自己小心啲啦， 咁啊，即一零二咩嘅咯，睇住先 。你揸你喺低位買嘅，好似我啲咁樣打風流波嘅，咁啊冇乜理佢嘅啦。呢排都咁啊等佢下個 news 出嚟嘅啫。咁如果你話你高位揸咗嘅話，咁你自己睇住啦。咁如果佢長期都企唔到喺二十天線樓上嘅話咧，係一個隱憂嚟嘅。咁自己小心啊。澳門股呢排都好立啦， 好立啊， 成扎銀河啊嗰啲咁嘅 click clack 嘢都好立啦。咁因為即係炒到高啦，咁銀河呢去到56、57、55、56蚊咁樣，你仲俾佢幾多水位去啫？十一黃金周係咪再炒得起個價呢？我諗如果你真係癲起上嚟再炒多獲十一黃金周嘅，最多咪返之前高位。 係啊， 你衝唔衝到60啊？就情況有少少似1299囉，就友邦咁樣囉。佢唔差㗎，但係整個形勢唔差。上個禮拜話唔推市，佢砰一聲夾咗上去，呢兩日跌返曬落嚟，搞到上面個價變咗一個好大嘅阻力， 係 即係上面個價大概37蚊左近，變咗一個好大好大嘅阻力。咁呢個阻力破唔破到呢？暫時嚟睇，即係嗱 ，fundamentally 冇乜問題嘅。不過係啲技術性嘅阻力，咁你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破到啦。咁所以即係喺呢啲位買嘅話，你其實你上網空間唔多咯，冇咩好玩咯。 另外咧，發覺近期咧都唔係近期㗎啦，今年㗎啦，一隻超級強勢股啊，即係買極都會升嘅，即係雖然喐得唔慢。1044， 哦呢只啊， 真系， 咁点咧？ 无敌到爆咯！ 无敌啦，我爱股之一嚟噶嘛， 92.5啦，攣到上嚟，即系虽然今日回成1.6%，1.5毫半，但系呢只真系一路上，慢慢咁擒上去。 唉，本来我都想讲嘅，因为我想抽下有啲人水嘅，关于呢只嘢。不過等翻個 talk show 嗰陣時先抽咯。有啲人係推介1044咁，但係即係推介完，因為覺得即係非常之過癮。咁啊唔好喺度抽啊 ，talk show 嗰陣時先講啊。今日1044 OK 嘅，即係我好中意只股啊，女性用品嚇，獨當一面。亦都係十幾年前建呢間公司，仲喺廣西喺呢個桂林上去公司嗰度嘅。咁就即係嗰陣時恆安就冇人識嘅。恆安冇人識嘅，我仲記得呢，我冇記錯嘅話呢，我仲同阿博士一齊去嘅。 OK， 阿大師成日講個博士咧嚇。個遮到個好靚仔個頭嗰個博士啊，我去嘅，咁我好記得就係話就係我哋參觀佢公司啦。咁嗰陣時佢俾我哋中查睇嘅咧，都唔係嗰啲生產，睇佢嗰啲銷售點喺廣西嗰度嚇。咁就話你睇下，帶我哋入去超級市場啊，廣西超級市場啊。咁有10個8個我哋啲行家咁樣啦。睇下我哋真係好掂㗎嗰啲嚇，你入去超級市場睇嗱，嗰個架咧就係擺曬我啲貨啦。咁啊十幾條馬路你望啲衛生巾，屌你啲側邊啲人見到你十幾條馬路咪黐線咁啦。哇！咁望住啲衛生巾喎，你做乜嘢咧？你咪想買咪買咯，係咪？你咪想偷嘅，咁你又唔好偷啦咁樣嚇。咁我好記得呢間公司嘅。咁啊嗰陣時即係其實十幾年前你話可唔可以預示到今時今日嘅恆安係會咁大呢？老老實實係我預示唔到嘅。咁當然有人會同你講就係話我10年前去間公司，我一早知道佢會咁樣㗎啦。 呢啲人講啲咁嘅嘢咧，真係收皮啦！你十幾年前咧，一定估唔到恆安會咁大嘅嚇。咁、即係當然就係話係一個喺唔顯眼嘅市場裏邊，你都可以賺大錢，依、這個就係一個好嘅 case 咯。嚇、咁其實年中嘅時候，大行踩得好緊要，就因為佢話會買，即係會 part 一啲嘅酒店入去。嗱、佢老即係你要知道，國內好多啲。啲所謂民營公司或者係香港人上去搞廠啊咁樣嗰啲老細咧，好中意賺到啲錢咧，就會搞間酒店嘅。 係 啊，咁佢而家我諗佢之前都係咁，因為酒店唔係話咩特別目的嘅、即係有啲客上嚟啊，咁啊喺間廠側邊有間酒店啊，當係宿舍咁樣咯。 嗯 啊、或者係啲老細自己上去住啊，即係咁樣都喺間酒店嗰度。咁啊將間酒店 part 落去，咁啲大行就話：喂、哎，你會唔會不務正業啊？我睇見你個孖展好似有啲危乎喎、啊，咁樣。我都話冇問題，嗰陣七十幾蚊啫嘛，我記得仲叫 Kelvin 媽媽去買嘅，咁跟住而家上到九啊幾蚊咯，咁呢只可唔可以破100咧？我覺得暫時未破到100嘅，咁、所以你而家先買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你已經蝕底咗啦、因為而家94、95蚊，你冇乜水位咯，好公司嚟噶，嗱、我三隻今日一隻維達啊嘛， 係啦，我就想講埋啦，另外一隻就係維達啦， 維達啊嘛，維達就慘啲，真係冇辦法啊，真係之前就。狂冧啦，冧到落去7.8-6.75蚊，有乜可能会要跌得咁犀利啊？又系讲佢个孖展，佢个孖展有跌到咩？冇跌过，吓咁啊！跟住俾大行话，孖展跌啊，唔掂啊，掂啊！跟住哇，出连环出报告，你啲货沽晒俾佢6-7蚊嘅时候，一路系咁跌，你唔惊啊？喂，一只叫做 necessity 嘅股，即係必需品嘅股，係咁俾啲大行開刀，喂，你都會只係即係發覺，喂，係咪真係有啲唔妥啊？咁啊，跟住而家知道答案啦，原來 Temple 要買佢開埋價，你嗰啲貨6-7蚊俾曬佢賺曬，係 咯， 呢啲真係折墮啊，真係陰功啊，真係，即係沽走咗真係陰功啊，俾佢嚇親嗰啲。咁啊，另一隻就 VTech 咯，係 啦， 咁我都係個經常都係呢三隻，即係你。百無聊賴啊！咁你想買啲嘢10年8年啊？咁呢三隻都 OK。咁但係當然呢三隻都獨當一面，升咗一大轉嘅呢幾年。 係啦，咁啊同埋喐得就好慢嘅。 係啦，喐得就喐。咁而家嚟講，我覺得上次節目有講一啲做光學嗰啲股啊，即係今日就信宇光學咧2038啦，咩我唔記得咗 number 2057啊。嘢信宇咧就批股啦，咁、就，但係其實好多人都話，喂，你有冇搞錯啊？高位抽水啊，咁但係你要諗下，其實呢隻嘢佢上市之後佢未抽過水嘅，2007年、2008年上市，咁、所以我有信心佢係抽水，唔係為咗抽水而抽水，而係真係有用嚟抽水咯。咁啊，呢啲做光學嘅，我覺得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但係嗰三隻恆安啊、維達啊、VTech 啊嗰啲。即係喺我心目中係不變嘅，即係佢哋個評級係不變嘅嚇嚇。咁如果你揸咗嘅，咁你繼續揸住咯。 OK。咁另外啦，問多姚專一樣嘢啦，反而有個板塊，即係今次個升浪上咧冇乜喐過嘅。咁問翻姚專一，會唔會三中全會前後可能有得炒下幾隻啦？100、390呢一扎。 應該有啩， 未喐過啊！嗱，真係啊，未喐過。 因為佢之前升咗一大陣， 好耐啦。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叫做 consolidate 緊，即係整固緊嚇。咁、應該我覺得係會有嘅、因為即係第一樣嘢，佢未係爆 上咗一段，未爆噶 嚇。咁、如果你話你數落去三中全會，雖然就話嗰個財政政策唔會有啲好大嘅突破，咁、但係起來起去啊，起下呢樣起下嗰樣啊，必然會有嘅。 系 必然會有嘅。咁所以同埋就同埋就而家即係國內裏面都係即係講緊就係話好多嘢都停咗、先一年過對上咗12個月，因為打貪嘅行為嘅因素停咗。咁而家三中全會又可以即係隨住波希來事件嘅完結啦，可以谷翻上嚟啦。咁我覺得係有機會嘅。咁呢啲你唔使三隻買曬嘅，你三隻抽一隻咯，即係大家都幅圖都差不得幾多㗎啦。咁呢啲搏下三中全會，我覺得 OK 嘅。咁另一隻即係我即係喺呢一類嘅股裏面，我特別地睇得多或者係特別地鍾情嘅就1766咯， 藍車 藍車咯，佢個形勢都係差唔多。咁、但係如果你話 specific 一啲，中國三中全會可能唔係話起橋起路咧，淨係起鐵路咧，咁1766就會有啲運行咯。 OK， 好啊，呢一節休息一陣先。 OK， 大家好啊，我係黑鬼德啊，你而家聽緊呢個咧係 www.vaccine.com。 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啊，拜拜。